天使魔鬼住在一起，爱是什么东西，有悲有惊有喜，想要一把丢弃又想狠狠抱紧，爱是没有道理叫人摇摆不定。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欣赏费翔演唱的《难题》，高晓松带出的《模范情书》，邝美云演唱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。 我正在找一个心理，心理里面是个秘密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正在找一个开始，开始也许是第一，但第一终究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烧得沸腾的大海。 清晰悲伤的声音，像冬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，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。我已前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定居，遇见一些新朋友，也想你情绪。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，我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，却又在眼里不停问着自己，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忘记你。在某个爱情交替的季节里，